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ida， 第七集。 这是开学以来第一次正式考试，占期末成绩30%的比重，大家都格外重视。朱韵也是，尤其是对于他担任课代表的这门 C 语言，也不知道是暗地跟谁较劲，朱韵每天都泡图书馆，电脑上装了各种运行软件和编译器，不知疲倦地将一道题换着花样写。每次想放松的时候，朱韵的脑袋里就自动浮现出那个拿着宝剑的像素小人，咔吧咔吧朝他一剑捅来，然后他马上就斗志昂扬了。等到考试那天，朱韵摩拳擦掌来到考场。这种涉及编程的课程都是计算机答题。考试开始后，朱韵直接拖到最后一道编程题。题目是用程序画一个爱心。朱韵皱眉，林老头出题实在太过随性，这题简单的有点过分了。他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大厨准备了一套做满汉全席的食材，可最后发现客人只想吃泡面。朱韵一气呵成做完程序题，再转头去做理论。他复习的全面，题目很快做完。在他想要交卷的时候，忽然发现隔着几台机器坐着的李寻还没有起身。不知为何，朱韵已经放在提交键上的手松开了。他将考题翻来覆去检查十几遍，实在不知道还能改哪里。最后一道程序题运行结果也非常顺利，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爱心图案。而且让他有些得意的是，刚刚他无意中瞥了旁边的高数课代表吴梦欣一眼，虽然看不到他的具体代码，但编译器中的代码长度他看到了，将近是他的4倍长，也不知道写了什么东西，啰里啰嗦。李寻终于交卷了，至此朱韵已经干坐了十几分钟，看着李寻离开的背影，他为自己莫名地叹了口气，也提交了。几天后，成绩下来，完全出乎朱韵的意料，李寻在班里才排第11名，被自己活生生压了7位。朱韵看到名次的瞬间，简直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然后等他看到具体成绩单的时候，就木然了。这位偏科偏的也太明目张胆了，一个毛概就被拉了10几分，然后 C 语言一栏他们都是满分。朱韵拿着成绩单感受了片刻，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当天有林老头的课，朱韵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常坐的位置被吴梦欣占着，正与旁边的李寻说话。吴梦欣的书包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朱韵判断他应该很快就离开了。他走过去，在吴梦欣右边的座位上等着。 你帮我看看行吗？ 打开。 吴梦欣运行了一个程序，朱韵不动声色地斜眼过去，正是考试的内容，画一颗心。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吴梦欣好像有点怕李寻说起话来磕磕绊绊。 将爱心分成3部分，然后再分左边空格，第一部分爱心，中间空格，第二部分爱心，然后再用 for 不断循环。 朱韵一下子就听懂了，这思路跟吴梦欣本人一样，就俩字儿，耿直。隔了一会儿，朱韵听见李状元一声轻笑：“ 你这也算数学课代表？” 这也太伤人了。果然吴梦欣被他嘲讽的窘迫异常，哆哆嗦嗦。 你能给我看看你的吗？ 我的你就不用看了，去看你旁边课代表的吧。 吴梦欣转头，他这一扭动直接导致朱韵跟李寻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朱韵大腿抽筋，脸上淡定。 怎么了？ 朱韵，你能把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吗？ 当然可以。 毕竟我是像春风一样的同学。卓韵打开自己的程序，吴梦星眼前一亮。 好简洁。 两个 for 循环，一共才六行。 原来爱心也能写函数，我的方法太笨了。 没，还好。 吴梦星脸色严肃，拿本子写写画画，嘴里一直嘀咕着。他底子是有的，只是有时脑子转不过来弯，现在柿子拿出一看，马上就懂了。领会了的吴梦星神清气爽，跟朱韵连连道谢，朱韵则友好的让他不用客气，其乐融融。送走吴梦星，朱韵回到自己座位，脸上的温柔还没散尽，又跟李寻的眼神对上。朱韵着实想问他一句，到底什么样的经历造就了他这种360度螺旋无死角的嘲讽脸。 想说什么就说。 李寻靠在椅背上，灰色的衬衫堆在腰腹间，松松垮垮。 嗯？ 朱韵茫然。 什么？ 李寻嗤笑一声，转过眼去。你鄙视谁呢你？朱韵被他连番刺激，也不知是脑子哪根弦没搭好，脱口而出。 给我看看。 李寻懒洋洋斜眼。 嗯？ 赶鸭子上架，朱韵一鼓作气道。 你的程序给我看看，行吗？ 行啊。 他往键盘上一按，编译器里的代码显示出来，朱韵凑过去。啥玩意儿啊？论长度，李寻的代码比吴梦星的还要长，但吴梦星那犹如钻木取火般粗暴古老的思路一眼就能看到底。而李寻这个，朱韵调动全部脑细胞也只能看到第五行。后面那是什么？最后输出的是什么？ 看不懂就别勉强了。 身后传来平和动听的声音。 再憋坏了。 一种没有经过外界强烈刺激而感受到的突发性疼痛，俗称神经痛，第一次光顾了朱韵的大脑。在某天旋地转的一刻，上课铃响了。林老头踩着点端茶进屋，朱韵默不作声地退回座位上。下课后，李寻前脚迈出教室门，朱韵后脚就掏出笔，将刚刚代码里的几个关键节点一一写下，然后飞奔回寝室。他又是翻书又是查资料，最后折腾了4个多小时，经过十几次测试后，终于将李寻的代码成功复制下来。运行。屏幕中央一颗立体的血红色心脏，在昏暗的背景图中扑通扑通地跳动着。天台，今夜的风也很清凉啊。朱韵感慨着，眺望远处的喷泉池，捅开一杯奶茶。刚吸一口，就听见身后一声熟悉的。 操。 朱韵转过头，打招呼。 任迪，过来坐啊。 夜色朦胧，琴声响起。朱韵被任迪的进步速度惊呆了。上一次听到任迪弹琴的时候，他最多也就是个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水平。现在忽然各种变奏扫弦，听得朱韵一愣一愣的。任迪弹完，将琴放到一边，与朱韵并排坐着。 好厉害。 这次是由衷的。任迪耸耸肩。静了一会儿，朱韵忽然说。 挺直的。 任迪有点疑惑。朱韵指着他的琴说。 能弹这个，本来上自习挺直的。 任迪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半晌动了动嘴角。朱韵觉得这是他与任迪认识以来他最接近笑的一个表情。面前多了一张纸片，朱韵接过，借着暗淡的夜光看到上面是一个地址。 我的工作室，你不想在学校待了就来这儿做。 工作室 离学校不远。 朱韵点点头，将纸片收好。任迪伸了个懒腰，揉揉眼睛，透出一股疲倦之意。 很累啊。 晚上还得去找李寻。 任迪拿起旁边的水瓶拧开喝水，低声抱怨， 又得跟那个狗屁柳思思抢人。 柳思思？ 朱韵想了想， 艺术学院那个？ 对，没滤镜不敢照相的那个。 柳思思是李寻女朋友，可乐瓶身材，假人一样。 哼，那塑胶女人恨不得长在李寻身上。 朱韵想起之前方淑苗说的话， 李寻女朋友好像换得挺勤的。 没错。 任迪喝完水，把瓶子塞回包里。 臭痞子，私生活混乱。 那你平时要注意好啊。 注意什么？ 朱韵也不敢说得太直白，谨慎解释。 就是措施什么的。 任迪先是奇怪地看着他，后来忽然领悟，仰头大笑。 我的天！ 任迪乐起来，丝毫不注意形象，整个人倒在地上，一抽一抽的。 也不用在地上打滚吧？ 任迪爬起来，狠狠地拍了朱韵一下。 你真他妈逗！ 任迪盘起腿，从衣服里掏出烟，递给朱韵。 要吗？ 朱韵摇头， 不要。 任迪叼着烟，半眯着眼睛看着他，用低哑的烟熏嗓对他说， 你抽，我就告诉你点好玩的事儿。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